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这里有全球瞩目的皇家风范。 Presiding officer, First Minister, members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he Duke of Edinburgh and I will extend to you all our warmest good wishes. 这里有足球场上的酣畅淋漓。 这里有华丽庄园的优雅沉淀。 How beautiful! Amen.Never let tender. Never. 这里有休闲酒吧的热闹非凡。 Well, for me, the UK is symbolized by a few things. That would be animals, sports, and probably our number one thing is money. We love to mind about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weather, because it does rain a lot in the UK. 祖国日不落， 祖国日不落， 领略非凡英伦风采。 Thank you。 本期嘉宾。林子流在媒体行业奋斗13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 Wid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林子流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李山LSE 经济学本科和硕士人类学与国际关系学毕业，国际注册会计师、金融分析师，金融行业工作近10年，曾经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工作，现在就职于德意志投资银行，喜欢旅游和瑜伽，相信快乐存在于生活的平凡之处，就像是在晴朗的天空下呼吸。小熊从北大原培班到 LSE 金融及私募硕士，曾经担任 Shoulders资产管理英国总部股票分析师，后加入中东第二大家族办公室，现在在伦敦创立高端生活方式公司 RL Lifestyle， 将多年的金融投资理念及家族办公室管理经验融入公司当中，覆盖国际社交、定制旅行、投资、置业等领域，满足华人高净值精英人群的全方位需求。伦敦是金融行业的中心，这里有众多银行和兴盛的金融行业。中国人如何可以到伦敦的金融机构工作呢？李山与小熊都毕业于世界顶级大学 LSE， 他们分别在金融行业工作了8年与5年。他们当年是如何找到金融行业工作的？面试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府国志不录》，我是你的老朋友林子徐佳。那今天呢，很开心的请到了我的两位老乡，一位来自重庆，一位是来自于成都。我们都说川渝不分家嘛，而两位特别有缘，之前没有见过，但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所学校 LSE。那首先还是请这两位校友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熊。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 山。今天两位呢，请到节目当中来，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中国人在英国的金融行业奋斗是如何的一种经历。那两位呢，都是在这个伦敦的金融行业有工作5和8年的这个年头哈。小熊是工作5年，那么珊珊是工作了8年。哇，我特别好奇，你们当年是怎么就进入到？就是伦敦的金融行业，而且还留下来了，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中国人留在伦敦却很难的。你们当年是有什么样的秘诀和经验吗？ 我来先说好了。那个时候我是在 LSE 读的Anthropology 和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就是算是中文，也就是人类学和国际关系。那我本科是读的会计和经济。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想要说留下来，在英国留下来。一个是因为自己在这边过了那么多年，觉得特别喜欢这个国家，所以想要留下来。第二个呢，也是觉得想要自己试一试，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但是不巧的是呢，那个时候2009年刚好碰到我就是这边的金融大危机，所以工作呢方面呢非常不好找。那个时候就是去各个银行面试，然后怎么说呢，就挺不容易的吧。 那我想问一下，你从毕业到找的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呀？ 从在就是进 LS 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找工作了，所以基本上我是9月进去的，那11月的时候最后一轮面试就已经结束了，就拿到了我的那个就是通知书，就说就是第二年9月就可以进去，就是进德意志银行工作了。 哦，哇，我还记得我们之前就刚好采访到了两位 LC 的校友，他们都比你们小很多，而他们多都是文科类的专业。当时他们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在 LC 的同学，尤其学金融的哈，就特别的务实，因为大家进去就讲的就是怎么样找工作，然后真的没有想到你读研究生9月份进去就开始找工作，然后11月份就最后一轮面试就结束了。那像如果我读研究生9月份进校，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然后你们就开始已经找工作，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啊。我知道小熊你也是 LSE 毕业的，据说你的研究生读的就是这个金融类，对不对？ 就这个我觉得我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在国内读的4年本科，然后才到 LSE 来读的这个 Master。 我当时来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我的专业是 Finance and Private Equity， 我们是被通知提前2周到学校，就是比其他专业来讲的话可能要提前2周开始上学。当时我想的是，哎，可能是因为我们要学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难，所以我们要提前上学。其实到了过后才发现LSE 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怎么找工作。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9月10月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各个大的银行、各个大的投资机构开始开放，进行第一轮 CV 申请。但我们其实从国内来的小孩，说实话没有任何的概念，就可能很多他们在这边读了本科的学生，也许在读本科大二大三的时候已经参加过国外的实习，所以对他们的申请流程都特别特别的熟悉。但是我们从国内刚来，我抱着一个说啊，我要到海外来享受，就是海外的自由的生活的同时，一下子给了我这样一个很大的压力和很大的打击。然后进来的第一天就基本上每天都是穿着西装去上课。为什么呢？不是说要多正式，而是每天上课结束过后都会有各个公司开始来做宣讲会，然后你要么去到公司里面，要么在 LSE 的一些大礼堂里面，各个公司他们负责招新的工作人员的他们负责招那个 graduates 的这些考核官也好，或者是各个 team 就开始过来，你要去跟他 networking， 然后你要去跟他聊一些有的没的，你要去从他们的谈话当中让人家记住你。 或者是说至少你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对于你之后进入这个企业去做面试的时候有一些帮助。那这对于就是才入学的学生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如果是对于后来的师弟师妹们要来进入金融这个行业的话，给大家的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不要等到九月份开学了才两眼一抹黑，就是一定要提前就开始多跟已经在英国的朋友或者是同学多多去请教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然后等到九月份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很从容的参与这些 networking 的活动，然后也能很从容的把你的 CV 递交上去了。因为你如果等到九月十月结束了你才缓过劲儿来，你再去递交申请，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就晚了。 哇， 还有就是我要提一下，就是说每个学校特别是像 LSE 它的它有专门的 career office， 然后呢他们的那些老师会提前的，如果你就是经常去逛一逛或者是跟那些老师交流一下，他们会提前把很多消息都告诉你，或者是让你在参加这些在参加这些 networking 对 networking 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有非常多的准备，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公司的准做一些 research 啊或者怎么样，都你就会有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谈的是什么，而不是走进去以后似乎什么准备都没有，然后大耳空的谈，就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哇，我突然就觉得真是学校不一样，差别真大呀。那如果说来这边如果是读 LC 金融类的这个专业的话，岂不就是直奔的就来找工作来了？其实对于中国孩子，我之前没有在这边读本科的话，其实这个真的是突然之间巨大的改变啊。 是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就是说中国学生和国外学生的区别在于，国外的学生进了大学以后，他们非常大部分人都非常明确自己要什么，特别是像好的大学，比如说 LSE 或者理工还有牛津剑桥，他们的学生第一是进去非常不容易，那进去了以后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那我以后要往哪一个方向而努力，那金融的人我自然就往金融走，我想要从政的人自然就往从政的方向走，那他们都会有一个心里面有个蓝本，自然他们往这方面努力就会明显的比我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人进去要快得多，而且要更加从容的多。 嗯，珊珊，我知道你研究生读的是文科类专业嘛，那其实你本科是就是会计类，转文科难吗？然后你又读这个文科类去应聘金融的行业，银行，德意志银行，那么有什么样的挑战吗？ 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是，那当时我申请了读这个研究专业，非常奇怪。那个时候我想说，因为读了会计和经济以后呢，我想研究生，我不希望自己再往就是理科方面研究，我希望试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吧，也相当于说做一下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的事情。那当时进去了以后，第一天呢，我的教授就跟我谈话，就说那我是招了你，我是同意你进来，但是我非常怀疑你能够完成这个学科的能力。那个时候自然我的打击就非常非常大，而且人类学和或者是国际关系是跟理科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进去以后的挑战性似乎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有，而且但是每天都在学新的东西，每天都会有新的感受，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嗯，那你是既要去面试银行，然后呢还要再从头补充这个文科类的专业，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嘛。 对， 那你当时是怎么一个完成的呀？ 就是那自然就是要去花一些时间在图书馆要多看一下，然后同时呢不放过任何的这种 networking 的机会，也必须要基本上算是强迫自己要更加的 focus， 要更加的专注，要更加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做什么。那个时候我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说想要在这个国家留下来，想要在这片土地上踏上自己的脚印。那之所以有那么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执念吧，一个理念，所以才能够坚持下来。 嗯，那我想问一下小熊，你呢？你来之后就每天穿着西装去参加各种就面试哈， 嗯， 也必须加入， 就是你们不去的话，好像老师都会鼓励你们去，是吗？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你到了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经常就是开玩笑说 LSE 是一个职业学校，你其实到了这样一个氛围当中的时候，嗯，虽然你感觉到有很大的冲击，但你如果真的就是投身其中过后，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特别对于我们国内读本科的学生来讲的话，其实你到 LSE 去读一个偏金融的学科的话，在学业上面是比较轻松的，特别是如果你选的比较偏数学方向的课程比较多的话，可能别的外国的孩子都在抓瞎的时候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把很多的那个学习的时间放在就是投入到他们之前投入过的就是找工作这个东西上面去，或者是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行业与行业，哪怕它都是金融，然后每一个细分行业之间又有多大的不同，然后经常去跟做各个不同的行业的已经在工作的或者是已经实习过的朋友去跟他们了解，所以更多的投身到这个当中去，我觉得感觉到后面就是越来越上手，特别是你等到一月份慢慢拿到一些 offer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自信。直到后面的话，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刚刚虽然说到说十月份可能很多你都赶不上了这个申请，但实际上刚刚李珊说的也很好，就是我们有 Career Service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其实 LSE 有很多隐藏的所谓的 off cycle 的 opportunities。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每年银行业或者是投资行业，它可能九月十月有一波这种叫做 cycle 的这种 intake， 但是它有很多所谓的 off cycle 的这种 opportunities 呢，它是不会完全的就是完全公开放出来的，它会选择有选择性的找几所学校然后去发放这些信息。然后我最后找到的那个 asset management 的工作，当时也是他们的面试范围非常的窄，他只面试牛津剑桥和 LSE 三所学校的学生，而且当时那个岗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所以说其实这样的机会的话你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甚至你去 networking 都是不一定能够拿到的，所以也要多多的去关注我们 LSE 的 career service 的一些 website 啊，或者是多去跟老师们聊，可能就会遇到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机会。 嗯，范就说到这边来之后一定要学会 networking， 就是如何去社交，在社交当中获得有用的信息。我觉得这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哈，到我觉得我的社交能力也是到英国来练的，所以由此可见在金融行业社交是多么的重要呀。哎，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去比如说各大银行是不是要面试，是不是就那种很多个考官坐在你面前，你们被一个一个问问题的那种经历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呢？ 我觉得应该各个银行或者是各个公司它的面试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有些银行比较奇葩的，它会先让你做性格测试，就当然 online test 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是偏数学类的偏语言类的，这些测试其实都是很好过的，但是有一种叫做性格测试的这种测试呢，就是你就算 fail 了你也不知道 fail 在哪里，对，这个是比较奇葩的一种。然后呢，经过首先是经过这种 CV 的筛选，然后再经过 online 的测试，然后再去面 HR 或者是去进行 assessment center， 就是一个 group test， 其实是一堆 candidates 坐在一起，然后可能考官没有那么多，考官可能就一两个人，然后让你们一群人在那边一起做一个 project， 然后这个 project 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每个 candidates 他不同的一个 personalities， 就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是看说你对专业理解有多好，或者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好，他还要看你有没有就是时间上面有没有一个掌控啊，你存不存在是一个就是有 leadership 的这样一个人啊，然后你有 leadership， 但是你又是不是太过于去忽略别人的感受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在专业上面很强的，但是比如说在场有一个 candidate 他不太会讲话，或者是相对来说他的反应稍微慢一点点，或者他说的话比较少一点，那你作为一个 leader 你是不是有考虑到他的感受，就是多给他一点机会让他去表现。所以其实到了最后不是说你一味的去就是做一个特别 outstanding 的人你就能赢得这个所谓的 assessment center 的胜利，而是你其实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去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及自己的人格魅力，才能够把这个一个群组的面试 给就是赢下这场胜利。但这个还没完，因为 assessment center 只是你进入这个面试应该算是第二张票吧。那接下来就是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可能会有一组又一组的面试官，然后坐在你的面前，从各个角度去问你问题，然后可能甚至有一些职位的话，他对于群组里面就是每个人对你的看法都很看重的时候，他会把他整个组里面以后要一起工作的人每一个人你都要跟他单独聊上一段时间，然后让每个人都去认可你，从各个方向，然后你才能够拿到最后的这一个机会。 我突然觉得进入伦敦的金融行业工作真的好难啊，好像是过五关斩，就各种过关，然后才能拿到最后这个入场券哈。 对， 一定啊，一定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其实我觉得有两个银行的，当然我真的是有两个银行的面试，我想提一下，一个是德意志，当然德意志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人性化的，而且大家去面试之前一定要先做一些 research， 一定要在网上看一下有没有人提过说德意志大概它的对于你的那个应聘的那个职位它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要做一个大概详尽的计划，就是你想要在面试官面前表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 leader 呢，你是个 team player 呢，或者是你是某种你想要别人了解你的，那你就要往那方面去努力。同时呢，你现在大家的都有比如说 LinkedIn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最好的是情况是对这些面试官做一些了解，他对于他们喜欢要什么，喜欢做什么，他们喜欢 art 或者喜欢 music， 大家都要了解一下，然后大家才有话题可以聊。就像你是一个你在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你要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要尽量要了解他想要说什么，他喜欢什么，对不对？所以面试官也是同样一个道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到说，一个是德意志是非常的注重diversity， 他非常注重 team play， 所以这就是一个你需要着重体现出来的东西。那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银行呢是 Macquarie 是一个澳大利亚投资银行，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然后他们的面试呢是我所经历的最难的一个，一共是七轮面试，然后 七轮 对，然后他的 computer test 和他的就是 online test 一共是5个小时，在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做5个小时，那个里面包括了 numerical 或是 verbal 或是psychological 所有的这些。 翻译成中文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数学方面的测试，就是他 online 测试有数学测试，有英文测试，有你的心理测试，还有的人格测试，就是一共下来是5个小时，所以不管是对于你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反正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我自己的最大的感觉是只能告诉自己不要放弃，就是任何时候都有希望，包括你自己觉得你做得很差的时候，那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你并不知道面试官的眼中你是怎样的，他并不知道面试官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是这个银行想要的是什么。有些时候你或许是表现出来你是精英中的精英，就像小熊说的一样，你可能是一个 absolute leader， 你是一个精英中的精英，是个 alpha male， 但是呢那可能不是你所应聘的那个 department 他想要的人，那你也就没有办法进去。 哎呀，这一切都是从来我们这儿没有经历过的呀，就听起来好新鲜啊。那我这样，珊珊，你是说你当时去找工作的时候有血泪史吗？ 对，血泪史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银行都在大裁员，然后他们也在对于 grad 就是毕业生的招聘在非常的控制，那个时候刚好是 Lehman Brothers 的雷曼的倒闭，所以这些大的银行包括他们招收了以后，他们包括他们发了就是 offer 以后呢，他们还会如果情况不好，他们还会写信告诉你说我们 withdraw 这个 offer， 就是这个工作已经不存在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一年我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担心，但是也是尽量多找一些银行，多找一些就算多拿一些 offer， 那至少大家手上还是会有一个选择性。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们都在 OSE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嘛，所以会给你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么你们进入银行工作之后，小熊也是经历这么多测试然后进入银行工作，对吧？那进入之后 感觉是怎么样的呢？还记得第一天你们去银行工作当时的状态和心情吗？ 我觉得就这样所谓的过五关斩六将，而且后来拿了很多 offer 过后，你可能还做了很多 research， 最后选定这个工作过后，你进去的第一天当然就是兴奋，就觉得哇特别好，看什么都特别好。而且像一般这种大的机构，就理论上面我进的公司叫 Schroders， 我们是个 asset management， 它算是投资机构，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银行的职能。但基本上就是大的投资公司或者是银行的话，它很注重的一点就是你进去的第一天不是让你直接去工作，而是它要给你很多很多的 training。就是说这个 training 是从全方位来的，首先他要告诉你这个公司，我们的公司的信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公司的文化理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你要做的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你要打一些什么样的基础，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融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当然 training 的时间可能就是一到两个月，应该每一个公司都不太一样。对，这个时间里面呢，你就能够很好的去了解这家公司，然后对你之后的工作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且同时你会认识到跟你一起进入这个公司的很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以后在你的职业发展当中，因为很多不同 department 的人最后都会一起来做这个 ranger training， 在你以后的 career path 当中其实是很容易用到这些人，或者就他们能够帮到你，你们能够互相帮助的。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就是部门里面工作的话，到了最后如果你想要去了解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然后不同的部门的职能加起来，会让你对你自己的这个部门的了解更加深刻。对，所以说这一段时间的 training 我觉得就是站在一个大的投资机构或者是银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 graduate 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经历。但相对来讲，可能一些小一点的金融机构的话，他们就倾向于去招一些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就是 training 的 graduates， 然后他们喜欢做 experience 的 hiring， 就是因为可能有些小的机构他没有这个人力物力去支持这个长时间的 training。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你进入金融行业还是就是 encourage 你能够第一份工作去一个大的机构，就是因为这个一到两个月的 training 其实会对你造成一个就你之后的一个职业发展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没错， 这个我非常同意小春的看法，就是大的银行呢，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budget， 对于就是所有的毕业生的包括他们的 training， 就是毕业生德意志，当年我进德意志的时候，毕业生是三年计划，就是说毕业生必须在德意志内待三年，然后这三年内呢，所有的就是他们，我可以说是没有 top 的 budget， 就是包括所有的 event 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party 啊，或者是包括 training 啊，它都是尽可能的满足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就是学到抓紧时间学很多东西，然后从完成那种从学生到一个职业人的一个过渡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对于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培训居然能有3年的时间，天哪！ 但是他3年的时间，就是说他可以给你尽量足够大的 flexibility， 他你可以在部门和部门之间转化，你可以从非常轻易的从一个部门转到另外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职能转到另外一个职能，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计划在里面。然后而且他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德意志，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应该怎第一堂课 training 的第一堂课就是怎样 manage the career。这是一个非常对于包括对于已经进入银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法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 那份朦胧。 作为在英国的少数族裔，中国人在金融行业里要如何才能够施展自己的优势呢？同时又该如何来面对自己的劣势呢？面对西方同事的评价时，又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在伦敦的金融行业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从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因为就是大的买方可能跟银行不太一样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人口流动性特别特别低，所以可能投行每年它会有相对来说稍微多一点点的 intake， 但是我们公司可能在伦敦一共1000多人，它每年只会招十几个人。对，所以这十几个人当中，当时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英国本土人，加上少数的欧洲人。因为这个是跟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就是金融里面它也分很多细分行业，就是每一个细分行业的话，它可能侧重的点都不太一样。然后对于 asset management 这一个 division 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他们希望是一些本土的人来进入这个行业。然后由于我的这份工作的特殊性，当时他们是需要一个中国人来 cover Asia markets，所以才相当于说算是破例招了这么一个中国人。我进去过后也发现，其实公司里面的中国人的面孔是特别特别少的。他作为一个就我们公司大概是个200多年历史的一个英国公司，然后一半的德国血统，就是70%-80%的人都是英国人。 那珊珊， 我这个稍微不同一点。那德意志我之前说过，他们非常注重 diversity， 是吧？就是我们当年进来的人呢，总共只招了12个人，然后大部分的人呢是，大部分的人是不是英国本土人，都是其他国家的。那中国那一年只有2个人，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所以当时也因为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不是太多。那现在我觉得在银行，我自己的感觉是在银行里面呢，中国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我觉得从你开进去工作09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年的时间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中国的经济变化也是非常大，所以可能越来越多的业务进行吧。那么你们作为少数的这个人，就是中国人和西方的同事在一块工作，你们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触和感受吗？就是中国人会受他们欺负吗？ 说欺负这个是就是有点太 extreme， 就不会有欺负这个词。但是我是觉得说，在一个特别是一个大的机构里面，在一个大的机构里面呢， 你需要把自己变成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你需要融入一个就是周围的文化，不能说就是说，那我自己有自己坚定的信条，那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自己需要坚持的理念，但是在这个理念之外呢，我也同样要尊重我周围人的文化和概念，啊，这就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合作的基础。 我觉得就是被不被欺负这件事情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被欺负了，可能你就被欺负了。但我觉得就是在伦敦的金融行业里面，你如果作为一个少数人的话，你要把你自己的优势发展出来，你要让自己变得有用。特别是对于一个中国人，你就想他为什么招你一个中国人不招别的人呢？他招你一定是因为你有优于别人的地方，那你就不要自怨自艾，觉得呀我是一个少数，他们会不会欺负我，而更多的你应该去想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到底能怎么样让他们另眼相看。对，你就把你的专业度，把你对于中国的了解真正的带入到对你的工作有用的东西上面来，你就不会觉得你受欺负。当时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像我之前提到了，我的本科是在国内读的，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国内本科吧，就加上我是四川人，说实话我们小时候英文教学没有那么好，然后我的英文讲的肯定不如就是他们本地人，更何况我们公司80%-90%都是英国人，所以当时其实我们组里面有 complain 过，说你讲的不是英，他说你讲的不是一个 proper English。 然后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在欺负我，你是不是在歧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 native speaker。 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如果他这么讲了，那对于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讲，他可能是希望我更好，而且同时我们公司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花了好几千镑的 budget 给我请了一个专门的口语老师，然后把我的口音一字一句的改，然后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英文听起来更好，然后在这个就是学习的这一个月期间，我感觉到自己的英文口音就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然后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一方面你让他们把就是每次我们每周都要开会，我们做的 reports 要讲给所有的 fund manager 听，然后让他们觉得这只股票值不值投，好不好投。然后如果你的英文表达得更清晰更流畅，那大家也会把你做的这些 efforts 就是更加的听进去，更加的感受到你所有这些工作努力没有白费。你不要觉得，哎，他们说你英文不好你就放弃自己了，而应该更多的去想说，那我怎么样能够改观他们，然后怎么样能够去 improve 我自己。 那我还就是要提两点，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大公司里面工作，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不要把别人对你的criticism 就是对你的 评价 作为人家看不起你的标准，而是他们在说的时候，就像小熊说的一样，他们希望你会提高，他们希望你能够跟上整个 team 的脚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你要把每一次的提高都作为一个人生的挑战，其实你就能看到自己得到的，而不是看总是注重于自己所失去的。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去这种大的企业，我刚才小熊说的公司花了几千镑来请一个专门的口语老师来纠正你的口音。哎呀，金融公司就是有钱啊。哎，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金融公司在伦敦的金融公司会觉得对员工是什么样的福利或者待遇吗？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特别感兴趣。 挺好的。 比如说有哪些呢？ 小熊好了。 我们公司的福利，首先我们之前公司的福利应该是我们有免费的 pension，因为有些公司的 pension 是你需要交公司再给你 match up，我们公司是首先给你一部分免费的，就是就给你了，然后你要是再存一块钱进去，他会再给你存两块钱。对，这就是非常直观的。然后就是有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就在于你比如说今天头痛脑热的，你就不用去 GP 排队了，你就直接打电话给公司的 GP，然后直接就说我一个小时之内或者我10分钟就来，基本上在公司附近有3-4处 GP 你可以直接过去， 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的。然后还有就是之前说的，这种就长期的一个 training 啊，就除开我刚刚说的就是口音纠正，基本上全公司估计也只有我一个人有，然后他们帮我做了这样一个就是很定制化的服务。同时呢，就是所有的想要学 CFA 的，就是我们是从 CFA 一级到三级，就是全面的，就是公司会辅助你，你去上课也好，然后给你上课的假，给你考试的假，给你复习的假，然后给你请那个，就给你报专业的，就是学习 CFA 的班，然后就全方位支持你去把这个 注册会计师。 我们不是注册会计师 ，CFA 是注册金融师吧？金融分析师。对对，就因为每一个 division 要求的都不一样，我们是做投资的，所以我们要求去考这个 CFA。对，当然你不考，你也可以慢慢考，因为有的人他可能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才把这个东西拿到，但如果你只要想考，公司就会支持你去，随时都可以去考。 那像你们公司有什么福利吗，珊珊？ 也是一样的啊，CFA 和会计和金融分析师和会计师，包括风险分析师都是无偿的。就是 上课、考试、假期， 对，上课、考试、假期，包括学费， 一年好几千镑。 对。 然后，有私人医生，就是刚才说的私人医生有业保险，然后也是公司对于你的就是 pension 也是就是 free 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年30天的假 啊，一年有30天， 对对对， 我们没有那么多，我们应该是25天，你们是往后加的， 对对对，他后来应该是新年加到30天， 对，往上就才进去，应该一般都是25天吧， 没有，学姐也是了，进去也都是 进去就30天， 哇，哎，那我还特别想知道，像珊珊是先从德意志工作了多少年？ 先在德意志工作6年。 然后 去皇家苏格兰银行2年，然后再回德意志。 那你看，你就兜兜转转又回德意志了，为什么？ 我经常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打算从苏格兰皇家银行出来以后呢，我拿到了好几个银行的 offer， 就是包括刚才我说的 Macquarie， 然后德意志我也拿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到底想要，因为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然后想要做不同的东西，那德意志恰好也是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而且在德意志呢，我还就是在金融领域呢，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问题，就是 networking 非常重要，那因为我在德意志工作，从毕业生开始工作到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总共6年建立了自己的一个 network，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也是让我决定走回去的原因。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熊与李山都从事金融行业，他们曾经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样的？工作时间会很长吗？金融行业不同工种的人在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内容当中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据说金融行业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们又是如何来释放压力的呢？另外，在金融行业的人，他们的薪水又是如何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那你们分别是在金融公司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小熊是做投资并购是吗？ 不是，我是股票分析师。 就是我算是细分里面的是买方股票分析师，就是我们是在基金里面看股票，然后决定这个股票值不值得买，然后再推荐给我们的 fund manager， 然后让他们来决定这个买还是卖。这就是我的工作。 那珊珊， 那我是做那个金融管理，我不是直接就是对针对比如说 trading 或者是买卖，那我是对于就是银行的资产或者是就是 trading desk 他们每天做的东西而进行一个评估和更重要的是 challenge 吧。就是直接要问题，就是要问一个为什么？因为自从金融危机以后呢，所有的银行包括所有的 regulator 呢，他们都会对金融产业，特别是我们就是金融的衍生性产品，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钱？你这样做到底是因为你欺骗了或者是 manipulate 这个市场呢，还是因为你确确实实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东西？ 说到这啊，说到伦敦的金融，世界顶尖嘛，哪怕它现在已经脱欧了，但是还是发挥重要的作用哈。很多人们想的，就是在伦敦的金融城工作，在金融行业工作，就每天都要西装革履，然后呢，就是工作会很繁忙。像我之前认识的朋友，就是说早上7:30就得到办公室。就是金融行业的人工作这个时间好像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些是工作特别特别辛苦，那不知道两位你们当时工作时间是不是也这样的呢？ 我们的工作还好，就所谓大买方的意思就基本上是说不上朝九晚五吧，但是朝九晚六是 OK 的。对，因为我们其实是属于大的基金的话，它不是那么看短期，它更多的很多的客户都是一些长期的大客户，我们叫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看你长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每天不需要所盯盘，像国内的很多买方他就盯盘，因为他们可能做的比较短期一点，但英国的很多我们的 portfolio 的话是它的改变会很小，你比如说某一个股票它的买进来过后，我是期待长期能够持有它，我更多的时候去评估的是我买进来这个股票过后我能不能在一个长期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报，而不是说我今天买进来我过两天卖出去然后得到一个短期的回报，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投资的本质或者是说我们投资的 strategy 决定了就这份工作它不会变成一个需要你每天很早去开始看很多晨报然后来决定今天要不要买卖，而更多的是你能够静下心来去挖掘这个股票背后的故事，然后多去跟公司的 CEO CFO 聊啊，多去跟 sales side 的 analyst 聊啊，多去跟一些比如说相关的你 cover 的那个市场的经济学家去聊啊，然后真正的去把这个股票的上下游啊，把股票的整个 industry 或者是它所处的一个大的宏观环境给研究透，然后你再去决定它要不要进行买卖。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基本上周末是不用加班的，然后每天晚上6:30的时候基本上整个 floor 都是空掉的。 那挺好。珊珊你的呢？ 我的就稍微不同一些，因为之前做了很多不同在就是在包括在德意志之内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有一些呢因为做的东西是要求非常细节，而且是跟 trading 直接打交道，所以那个时候就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就是大概是早上8:00至少得到，然后晚上就是没有一定可以走的时间，有些时候是10:00，有些时候11:00，有些时候是1:00。 天哪，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我是做比较 senior 的东西，就是比较 top 一点东西，所以管大块的就不需要自己那么辛苦。 好像说在金融就不同的这个职位，比如说做这个交易的，他们有他们的时间，对吗？ 对， 一般早上7:30就得到。 对， 7:00 or 7:30，然后但他们下班比较早吧，可能也是7:00。 得看，就是因为市场是4:30关，然后但是呢，比如说你是做金融，比如说你是做金融衍生性产品的，那就是 derivative， 你还需要做，就是每天做完你还需要做 hedge， 你还需要把你的 risk 评一下，所以总共来说，那些人就不会走得很早。那你是做 vanilla trading 的，那比如说你是直接买卖股票，或者是做 flows， 就做小 swap 的那种，就是靠 volume 挣钱的人呢，那他就不会走得太晚。 那还有一些人，他们好像经常要工作到1:00多呀，或者特别早，那又是干嘛的呀？ 是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大部分就是 IBD。 对， IBD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投行部。 投资就是它是比较 traditional 的投资银行，就是也就是 merger acquisition， 就是买卖公司那一块，它做很多评估、研究。哦，这我们这个外行人就不懂了，一点一点问。其实说到这儿，我知道很多朋友还特别特别感兴趣有一点哈，就是说，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我曾经看过一篇纪录片，他说，如果你每天都能睡得好觉，说明就非常不正常。不知道你们两位当时工作的时候状况也是这样吗？ 我是一定睡不好觉，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是做，包括做风险这一块，包括做细节的trading support 那一块呢，每天都会有想不到的问题，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我们组的人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幸运符，或者是一块手表，或者是一双袜子，每天你要穿那个，或是戴那个，那你就心里面就会好受一些，因为就觉得说，如果事情发生了，那是 random 的，它是无几率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戴或是没有穿这些幸运的东西呢，那就会觉得说这个一定是会发生。所以因为是直接联系到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事情发生，我很多时候就是包括星期五到了晚上突然有问题了，那谁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每个人都必须全身心的投入进去，10点10点半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时候下班。 那小熊像你不？ 我们还好哎，虽然有些时候就比如说你看一个股票，因为其实股票这个东西它也有 random walking 的这个东西在里面，但我们一个是 active research， 对不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股票给解析透，所以有些时候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我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点没有抓住，我是不是还能做更多的功课，我是不是还能把这个股票翻个底朝天，能够把它真正的价值给算出来。虽然这些都是幻觉，但是你会觉得说，如果我做得更多一点，我可能就会做得更好一点。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它不会很快的呈现出来，不像珊珊他们可能做错一个东西或者怎么样，你马上就会显现在他们的 PNL 上面。但是我们的很多东西它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去显现出来，因为你可能是对未来半年到一年的一个预判，你可能这只股票推荐了过后，买了过后要过了很久才会真的发生什么问题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发生这个问题也有可能跟你做的 research 没有任何相关。所以说相对来讲我们的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所以更多的是在于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压力，就像说我作为一个就是股票研究员，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细致。 其实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是压力，因为年轻嘛，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考虑过压力会把自己压垮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就会压力压大到就是包括去旅游啊或什么样，就觉得没有压力的时候突然一下人就不对了，因为你想，哎，为什么我今天没有想这个事情，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一定是什么事情快发生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组里面也有一个就是一个女生吧，也是非常的就是对于这种压力也是非常难过的。 哇，真不容易啊。我们来说点开心的吧。但是在金融行业干很辛苦，压力也很大，但是赚的多呀。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进入金融行业这个薪水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知道我有听朋友说，有些是一毕业就进去，年薪大概50000镑，是吗？ 毕业生大概也就是对，大投资银行就是进投行的话差不多50000，也说得过去的。 投行，这是投资银行，那就不是投资银行 部。 投行部。 没有 IBD 还是会，我自己觉得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对，就是这个 价， 差不多。 OK。 那如果进的不是投行，还不是投行部，那会比这个低吗？ 会有一些啊，你像就。这么讲吧，就是买方和卖方来讲，买方分像我们这种大的 asset management 也分 hedge fund， 当时 graduate 进 hedge fund 的是很少的，可是 hedge fund 就是金融就是这样 high risk high return。 比如说为什么 IBD 他们赚的比别的 division 要高，就因为他们每天可能工作到一两点三四点，他可能承受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和很大的一个健康压力或者精神压力，所以他们的 return 高一点是很 make sense 的。 对，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进入金融行业，应该一个 range 在30K 到 50K 年薪 base。 嗯， 对， 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对，嗯，可能稍微低一点点的30几K， 高一点点的50几K，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因为我们俩都不完全，我们没有完全 cover 住所有的 division， 所以对于我们俩讲也不是很好去评判。但是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说，刚刚珊珊也一直提到，就是我们2008年的这个 financial crisis。至少我们进公司的第一天，老板直接就说你们已经错过了金融的黄金时代。所以说其实现在金融行业你说配有多高，或者是说它明显高于其他行业有多少，不好讲。当然就是 base 来讲的话是比一般的行业要高一些，但是确实你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多的心情。你比如说像我们 buy side， 虽然我们好像就是我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但是你的整个 career path 会很长。就比如说像我们的 fund manager， 真正的能够拿到几个 million 年薪的这种人，他们就是真的每天就会在担心啊，我因为他一管就管十几个 billion 英镑，那你随便哪只股票出了一点什么问题，如果这个股票的仓位大的话，你占到整个你的 position 的多少个 percentage， 那个股票只要一变，你十几个 billion， 你想变几个 percent， 那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就是欲戴皇冠必受其重，就是说可能薪资上面来看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选择这个行业你也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 high risk high return 的行业。 嗯， 以前我记得在 NLC 有个 career fair， 有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就一直问他说，因为他在投行和 consulting 都做过，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哎，这个那投行大家都听说这个待遇非常好，是不是这样的，特别是薪水待遇。然后他就给我们当时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如果呢你把你总的那个薪水除以你的实在的你在银行工作时间，那你可能你剩下你每个小时的薪水还低于现在英国的就是 最低工资吗？ 对，就是你就想说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想要往上面走，你想要拿更多薪水，不会是平白无故的，一定是在其位谋其职。 嗯，这就是为什么其他的 division 比 IBD 拿的低的原因，你把他们的 hours 除一除就知道了。 好，那听到这样，我们这样外行人心里平衡多了，因为你知道我听朋友说玲玲跟我差不多大，他说哎呦薪水好低啊，我一年年薪才十几万镑，然后我就沉默了。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哎呦薪水好低啊，但是 bonus 有5个 million， 然后我就更沉默了。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请到两位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了在英国金融行业啊，要怎么样入门，包括进去之后工作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那也希望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依然能够请到两位和我们来分享其他精彩的内容。谢谢两位， 非常感谢。 谢谢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本期节目由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 Lindsay， 制作海盗电台的嘻哈歌手达西。我们节目总会带给你有用的信息，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I'd rather lose a lover than a lover loser. Yeah, damn, that was my baby, thought we had a future. Ay, next to all these options, I would always choose her. But she's fragile, feels like every place I touch, I bruise her. Ay, delicate, I fell back, I can't tell if it really helped at her, she told me she'd been celibate. Said nobody made her feel the way I did, I felt a bit.